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医三院的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教授李小刚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帕金森病的防治话题。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王凌云，请来介绍一下最新的疫情情况。王凌云您好。 你好李凯、 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上一周咱们北京的疫情情况。 好的，上周也是今年的第39周，全市共报告法定传染病20种1932例，无死亡报告，报告病例数居前五位的病种依次为其他感染性腹泻病、手足口病、肺结核、痢疾和梅毒。共振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数的87.01%，与前一周比较，传染病发病数上升5.52%，全市疫情整体平稳。乙类传染病发病数较前一周下降2.33%，其中痢疾较前一周下降10.10%，丙类传染病发病数较前一周上升10.72%，其中手足口病较前一周上升17.75%。其他感染性腹泻病上升9.10%。 那么在这方面您看哈，十月份也是旅游的黄金时节哈，在这方面咱们疾控中心有哪些需要提醒大家的呢？ 是的，十月份是这个旅游度假的黄金时期，也是出行聚会的高峰期。外出旅游呢，应该做好相应的准备，了解目的地、国家和地区的疾病流行现状，做好防护措施。目前呢，广东、台湾、东南亚等地呢，登革热疫情高发，前往疫区感染的风险比较大，而且呢，在这个长假期间，人员大量的流动，增加了肠道传染病和呼吸道传染病发病的可能。我们呢，在这里呢，提醒广大市民注意呢，如果前往登革热疫区旅行，要防蚊虫叮咬，避免在树林、草丛等户外阴暗处逗留。应该穿这个长衣及长裤，并在外露的皮肤或衣服上涂这个蚊虫驱避药物。房间内呢，应装置蚊帐防蚊。如果从登革热流行地区回来，2周之内出现发热、出疹、头痛、关节痛等这个临床症状呢，应该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去就诊，并告诉医生你曾经去过哪些地区，协助诊断。一旦怀疑为登革热，应该按要求隔离治疗。如果大家户外郊游就餐不便的时候呢，尽量自己带食品和饮用水，坚决不能吃这个野外捡食的死因不明的禽畜、水产品、不认识的蘑菇和野菜。到农家乐游玩，不自己屠宰禽畜，要远离屠宰的现场。假期聚餐的时候呢，希望大家不要暴饮暴食，不食用这个腐败变质的食品，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饮用开水或安全的瓶装水。加工时呢，要生熟分开，生吃的果蔬菜呢，应该用流动水洗净，食用海鲜和肉类要充分煮熟。外出就餐呢，应到有卫生许可证的餐馆。同时我们还要养成这个个人的好的习惯，比如说要勤洗手，如果旅行期间洗手困难，可以携带这个免洗的手部消毒液。老人和儿童呢，尽量不到人多拥挤、空气污浊的场所。外出旅途中，在飞机、火车等交通工具等候区，尽量在空气流通的空间等候。如果出现这个流感、呼吸道疾病的症状的，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去医院和外出走亲访友的时候，应该这个戴口罩。在这个长假期间，大家去旅游不要招惹这个陌生的宠物、流浪犬等。如果一旦被咬伤呢，及时到正规的狂犬免疫门诊去注射狂犬疫苗。 这个提醒的非常的细致了哈，也非常感谢王凌云。那么这也是我们11节前这个最后一次直播了，在这儿我们也是祝愿北京市疾控中心的所有的工作人员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谢谢您，咱们假期之后再联系哈。 好， 再见。 前呢，我们是流行医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已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为什

并不是说都能都会发生 帕金森 的病， 但是帕金森病有这些， 帕金森病有这些非运动症状 啊， 所以我们叫医学上叫非运动症状。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发展，我们现在就可以用更先进的检查手段啊，我们说用那个分子影像学 分子影像学， 分子影像学就是检查这个早期病人还没有出现这个运动症状的时候，那么通过这种高级的影像，看看他那个多巴胺的代谢，那个有没有障碍，如果有障碍的话，意味着这个病人可能会发生 这个帕金森 这个就是超早期诊断帕金森这个手段。 因为我们知道这帕金森跟这个中脑黑质多巴胺有很大的关系，是吧？ 对， 那这个诊断是现在比如说去医院，去像北医三院这样的三甲医院都能做吗？ 但是这样，因为这个检查手段非常昂贵， 昂贵 啊，所以它不是 体检项目了， 对对，不能作为体检项目，也没法广泛的开展使用，非常昂贵，而且自费， 这做一次大约多少？ 做一次大概一万多块钱 ， 一万多块钱啊。 哦， 所以这个目前的呢，但是这个手段用在什么情况下呢？就用在大夫开始怀疑你是不是帕金森病的时候，还是跟其他疾病。比如说那个帕金森的叠加，或者是继发性的帕金森，或者说不是帕金森病的，跟他 类似的疾病 来鉴别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作用这个手段就来鉴别出 来鉴别啊。那您说这个一万多块钱的这个诊断啊，再多问您两句，它的这种特异性、准确性，就是老百姓说这玩意儿这个查了之后就一定准吗？或者说它到底能够查出多少人可能会是帕金森呢？ 大概来说，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准确的， 比较准确的 。当然，它现在的技术还发展到没那么精确，因为它有它的分辨率啊，它的敏感性呢、都有一定的差别，还没到 那么精细 准确。 但是已经相当不错了。 但已经相当不错，是一个手段 啊，花一万块钱来做这个，这是早期的诊断是吧？基本上没有，就是刚才您说那个闻味儿啊，出现一些障碍。没有那种睡觉的时候就感觉像做噩梦的一些表现的时候，通过它有的时候是能够筛查出帕金森患者的前期的这个，是吧？ 所以这个呢，如果比如说你有这样一些病人的话，那么你可以追踪他啊，追踪他一下啊，那么看看他将来会不会发生那个，但是不是100%人都会发生，那么有，但是只是说它发生的概率比一般的人群高 啊。 比如如果一个正常人，他又没有睡眠障碍，也没有 嗅觉障碍 ，那么他发生帕金森的可能性就要比这些人要低，就是这个意思，但不是100%， 不是100% 啊。 那您看啊，现在都说帕金森是一个老年性疾病啊，那一般情况下，您接触的这个帕金森患者最低年龄能到多少？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为听众朋友想，比如说到了多少岁之后，因为年轻的时候可能不在意啊，多少岁之后我可能会主动的观察一下自己闻味啊，会不会有一些障碍啊？我睡觉的时候让家人看看我是不是也有这种啊，这个做噩梦的那种表现啊？多大岁数可能会是一分界线？ 好，帕金森是这样，它90%是散发性的，那么还有10%是那个遗传性的，遗传性的发病年龄就很早，我们说甚至是少年型的，少年帕金森，那是这跟他家族遗传有关， 就是家里边有人得这个病 啊，但是90%以上的病人是散发的，没有家族史，那么他的发病年龄高峰一个就是50多岁一个高峰，然后到70多岁都可以。 有可能 都可以发生啊，那么50-60岁发生是一个很常见的，很常见的。 所以这个过了50就开始关注一下自己是吧？ 对， 因为有的时候这是一个老年病，然后他可能也不是今天就突然间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发现我走路发现障碍 啊，不是， 不会，他 是 慢慢的， 非常缓慢的一个起病，很慢的一个起病啊， 所以 是可能还不在意，有些人家属以为，哎呀，年龄大了，他老了，所以行动也不方便了，什么那个，动作也慢了，其实如果你要看年龄来看，真正的正健康人到了70岁，他的活动仍然是很灵活的，所以如果50-60岁发现了明显的那个 走路 减慢了，或者肢体变慢了。或者是面部表情减少了，那要注意去医院查一下，帕金森的 是。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症状的话，我们去医院去查，这个确诊，